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将继续我们的冬奥主题系列，今天的这位同学是唐家康。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Beijing and the northern Chinese city of Zhangjiakou are bidding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The committee sent a formal nomination letter to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last Sunday, and the bid is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ina's official news agency Xinhua reported this week.The bid to host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Olympic sports, display the comprehensive power of China, and push forwar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the two cities, the committee said in a statement.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 5G 网络作为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其峰值理论传输的速度啊，可高达每秒数十 GB， 这比 4G 网络的传输的速度呢快数百倍。整部超高画质的电影可在一秒钟之内下载完成。随着 5G 技术的诞生，用智能终端分享 3D 电影、游戏以及呢超高画质的节目的时代已经向我们走来。今天我们就聊聊离我们越来越近的 5G 技术。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最近中国移动公司副总裁表示啊，该公司将于2019年上半年推出 5G 的智能手机，那么作为2019年 5G 商用前试验和2020年前大规模商用使用的一个前期的准备。 China Mobile 中国移动哈 China Mobile will launch 5G smartphones。 那么推出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launch 这个词 L-A-U-N-C-H launch啊，表示一个新的技术、一个电影或者呢一部书哈，都用这个词 launch。 那么今天我们发布的是 5G 的 smartphone 智能手机啊 smartphon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9， 2019年的上半年。后面出现了它推出的目的呢是作为 5G 技术试验以及呢在2019年大规模哈商用之前的一个准备哈一个热身。 As a part of the push，哎，后面看看这个 push， 这个 push 不是说我们推一个东西的动作了，而是说推广啊 push。 其实这个 push 这个词啊，还可以换一个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做 promotion。 For 5G pre-commercial trial， 商用前的一个试用 commercial trial， 看看这两个词 commercial 我们讲过商业的，后面有一个词叫 trial， 这个词 T-R-I-A-L， 它表示说一个新的产品啊 特别呢是一些像药啊等等，那么它在进行大规模的哈临床使用之前要进行一个试验阶段哈，用这个词叫 trial， 它的目的呢去发现这个产品是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以及呢有一些问题能够在这个 trial 阶段进行呢有效的给解决。 In 2019 and commercial use，以及呢商业的啊大规模的使用了，那么它的时间呢定在2020年 by 2020 said Vice President of a major telecommunication carrier。 他补充说啊，该公司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将推出用户手机。 The company is set to roll out， 公司预计哈用一个 set to 啊表示一个准备好了一个工作哈，即将要开始某一项事情哈，你 set to 后面有一个词组非常好，叫 roll out， 这个 roll 这个词 R-O-L-L 表示呢转动哈，卷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说 roll out 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卷出来，而在今天这个 roll out 表示说把一个新的产品呢推出来啊， roll out customer equipmen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next year。除了中国移动之外啊，中国电信正在寻求 5G 技术在全球竞争中的一个保持领先的地位，因为他们知道啊 5G 的连接速度啊将比 4G 至少快10倍。 Chinese telecom companies are seeking to maintain their lead in the global race for 5G connectivities。 中国电信企业正在寻求在 5G 技术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的地位，因为他们知道 5G 的连接速度将比 4G 呢至少快10倍。 Chinese telecom companies 后面用的是复数哈， companies 表示呢很多的这些电信企业， are seeking to maintain their lead in the global race for 5G connectivity， 正在努力的哈寻求保持他们的领先。 maintain 我们讲过哈，保持一个 their lead L-E-A-D， 这里面这个 lead 是一个名词，表示呢保持领先。 maintain their lead in the global race， 他用了一个词叫 global race， 全球的哈 global race， 这个 race R-A-C-E 我们讲过，原来呢是指呢体育比赛啊或者说运动会的一个赛跑项目，而今天呢讲的是 5G 哈，这个技术大家撸起袖子哈，然后呢拼搏一下竞争一下啊， for 5G connectivity which will offer connection speed at least 10 times faster than 4G services， 那么它的这个连接的速度啊比我们说 4G 要 at least 啊用了一个词呢10倍哈。那么一开始啊我们讲过呢可能哈最理想的状态呢可能达到将近上百倍，而今天呢我们说最低的哈最保守的一个速度的提升呢将近呢10倍的这么一个提升，因此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产品升级的一个空间。那么全球咨询公司哈叫做 EY， 它预测呢中国很有可能将 5G 商业应用提前到2019年，同时啊有望成为全球首批推广 5G 的市场之一。 Global Consultancy 很多的哈一些公司啊他做的业务呢是咨询哈，为大的企业啊进行前期的市场的一个咨询的工作哈。那么有一家特别的大叫 EY predicted that China is likely to advance its target， 可能性的一个词组哈， China is likely be likely 哈，我们已经讲过了，表示很有可能哈，等同于 probable 哈，或者是啊 possible 这样的词来表示一个可能性，加速哈提升它的一个目标 advance its target。 advance 这个词是一个动词，能够加速哈，能够加快它的一个目标的一个距离。 For commercial launch of 5G connection to 2019，商业的一个推广，现在呢从 5G 的技术来讲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呢 commercial launch 商业和呢这个实验室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因为实验室呢它毕竟啊没有大规模的进行投入，那么一旦进入到商用的话呢它有很多的环节啊需要解决，我们说要加快它的一个 commercial launch of 5G connection to 2019， 很有可能它用的一个词叫 potentially， 我们知道 potential 表示潜力潜在的意思，那么 potentially 也表示很有可能哈、啊，中国的市场具有很大的一个 potential， 一个潜在的一个动力或潜在的一个市场发掘的一个空间。 Become one of the first 5G ready markets in the world， 全球首批推广 5G 的这个市场之一哈，叫 5G ready market， 在 5G 方面已经做好准备的这些市场哈，那么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同时啊，中国移动的这位副总裁表示啊，中国移动集团设备有限公司已经在广东省的深圳市建立了智能硬件创新中心，该中心已经投入了运营，为明年的 5G 终端推出奠定了扎实的一个基础。 Lee noted that China Mobile Group Device Corporation Limited has built innovative center、啊、innovative 表示一个创新的一个中心， innovation 我们讲过创新， innovative、啊、用它的形容词的形式，创新中心 for hardware in Shenzhen广东 province， 硬件的这么一个设备的一个中心已经 OK 了，已经建成了， which has already entered operation，已经投入运营哈，这个词我们经常在新闻里面听到啊，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一个技术已经投入到运营当中 ，enter operations， and saying it lays the solid foundations for the launch of 5G terminal next year， 为明年 5G 终端的推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好，那么看一下扎实的基础呢，用的是 solid，S-O-L-I-D， solid 这个词啊。它在物理方面哈，表示一个东西它的状态是固态的。我们知道一个物体呢，它可以进行变化，可以从气态变成液态，然后呢变成固态。比如说我们这个水可以变成水蒸气，变成我们说水喝的水以及那个冰。那么那个冰属于它的一个 solid 哈，固态的。那么如果指一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 solid， 表示非常结实、非常扎实的 solid foundation。坚实的基础，为 5G 的推出。同时啊，该公司啊宣布其子公司哈、啊、中国移动物流哈、啊、公布了一项重大的计划，将与包括顺丰快递和 DHL 在内的领先物流公司合作，以加强业务。The company's announcement came on the same day its branch China Mobile Logistics 中国移动物流公司也推出了一个计划，叫做 unveil a major plan to work。或者 cooperate 这个词我们讲过，一起合作 with a leading logistics company、哎、出现了两次啊，物流这个词。那么它呢叫 logistic， L-O-G-I-S-T-I-C-S 这个词啊，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大卡车上会看到一些物流的公司哈，这个物流呢英文叫做 logistic， 提供这个货物上的这个支持哈。 logistic companies including SF Express， 那么这个缩写大家特别的熟悉，那个黑色的这个小车哈，满大街跑哈。 and DHL 是一家国际的一个快递公司。 to strengthen its business， 顺丰快递啊北方分公司的副总裁表示呢，通过与中国移动物流的合作，他们计划将物联网等更尖端的技术应用于、包裹的分拣和车辆调度等服务。 Through our partnership with China Mobile Logistics, we plan to use mor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我们用更多的尖端的技术，我们讲过这个词 cutting-edge、啊、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表示一个技术非常的领先， cut切开 edge 边这个词合到一起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哎、叫物联网哈，我们在、很早一期讲过这个概念，现在呢是互联网，以后呢叫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那么说所有的物品啊，我们周围所有的东西呢都可以通过这个 5G 呢连接起来， into services such aspackage sorting and vehicle dispatching， 两个方面哈，利用 5G 呢能够大大提高它的效率。一个呢是包裹的分拣 package sorting， sort S-O-R-T 这个词呢作为动词表示、挑出分拣的意思， package sorting and vehicle dispatching 以及车辆的调度哈，叫 dispatch D-I-S-P-A-T-C-H 表示分配调度哈。Dispatching。 同时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席兼秘书长表示啊，该合作伙伴他的目的呢是整合资源，优化供应链， 因为物流在促进供应链发展方面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of China Federation of Logistics and Purchasing, the partnership aimed to put 或者是 integrate 表示一个整合哈，这个词我们讲过 integrate I-N-T-E-G-R-A-T-E integrate resources to make best use of supply chains 最好的利用物流哈 as logistic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upply chain development 对于供应链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因此啊我们很快啊就能用到 5G 的产品了哈是非常的令人向往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hina Mobile will launch 5G smartphone in the first half 2019 as a part of the push for 5G pre-commercial trial in 2019 and commercial use by 2020, said Vice President of the major telecommunication carriers. The company is set to roll out customer equipmen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next year, he added.Chinese telecom companies are seeking to maintain their lead in global race for 5G connectivity, which will offer connection speed at least 10 times faster than 4G services. Global consultancy EY predicted that China is likely to advance its target for the commercial launch of 5G connection to 2019 to potentially become one of the first 5G-ready markets in the world.Li noted that China Mobile Group Device Corporation Limited has built innovative center for intelligent hardware in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which has already entered operations, adding it'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aunch of 5G terminal next year. The company's announcement came on the same day as its branch, China Mobile Logistics,unveil a major plan to cooperate with leading logistic companies, including SF Express and DHL, to strengthen its business. Through our partnership with China Mobile Logistics, we plan to use more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to services such as package sorting, vehicle dispatching, said the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Manager of the Northern Branch,SF Express.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of China Federation of Logistics and Purchasing said that partnership aimed to integrate resources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supply chain as logistics play a core role in promoting supply chain development.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我叫简，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 Here is the story of a little girl named Jane who dreamed of a life helping animals and grew up to help change the world. 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 Jane 她梦想着要帮助小动物们长大之后呢要改变整个世界那她的梦想能成真吗?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begin.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Me, Jane.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啊，叫做我的名字叫 Jane. Jane had a stuffed toy chimpanzee named Jubilee.Jane 有一个叫做朱比利的猩猩玩具。She cherished Jubilee and took him everywhere she went. And Jane loved to be outside. 她非常非常喜欢她的朱比利，无论走到哪儿，她都会带着她。而且呀，我们的小主人公 Jane 很喜欢带着朱比利到户外去玩。She watched birds making their nets, spiders spinning their webs, and squirrels chasing one another up and down trees. 她观察小鸟筑巢，蜘蛛织网，小松鼠在树上彼此追逐打闹。Jane learned all that she could about the animals